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25回，宴席之上，笙歌曼舞，酒过三巡，一个鹅蛋脸的丫鬟过来传话，说是太夫人听闻谢之真书法秀丽，请他过去代为抄写佛经。长者有命，莫敢不从。谢之真虽对齐大夫人告了个罪，大夫人笑盈盈地握住他的手，在手背上轻拍以示安抚，又唤身边的丫鬟桃枝陪他同去。明眼人观齐大夫人颇有回护之意，言语间不免试探一二，齐大夫人竟未否认，意有所指的道： 真娘进退有度，颇识大体，莫说是我，难道你们就不喜欢？若能得个这样的女儿承欢膝下，那才是我的福气。 是女儿还是儿媳，众人不免暗自忖度。有些爱慕齐星城的少女们试探齐家大小姐齐星燕的口风，她却含笑不语，问得急了方道： 哎，祖母与母亲已有计较，这却不是我等闺阁女子该过问的事。 少女们想起齐太夫人方才的召唤，自然也猜到几分，又急又妒，偏又无话可说。且说谢之真来到齐太夫人所住的荣安堂，对老太君盈盈施礼，气度从容，仪态翩跹。他未语先笑，柔声告罪道： 听闻太夫人身体有恙，本该早日过来探望的，又怕扰了您的清静，只耽搁到这会儿子，还请太夫人莫怪。 老太君白发苍苍，精神头却还不错，慈爱地召他上前，坐在自己右手边。 好孩子，不怪你，老身年纪大了，身子骨不中用，总给孩子们添乱。你做的茯苓饼我已吃了，普洱也喝了些，倒合脾胃，有劳你费心了。 他一边说着，暗暗打量谢之真的容貌身段，见他虽尚未完全长成，眉眼已透出几分艳丽华光，腰肢纤细，身量也高，端的是一副亡国祸水的美人坯子，不由得略略皱了皱眉。齐倾城是齐家数代单传的嫡长子，担负了光耀门楣的重任，自小便被严格教养，若往后沉湎于女色，因妇人流连于后宅，则是大大不妙了。不过素来苛刻的儿媳将谢之真夸到了天上去，说不得对方身上却有些常人家小姐没有的过人之处，齐大夫人也就耐着性子细细考量一番。 太夫人太客气了，您若不嫌弃，我明日再做些别的开胃又好消化的点心，叫我弟弟给您送过来。 谢之真恭敬地回道： 啊，那个倒不急，你若不嫌老身烦絮，便帮我抄写一段佛经放在观音像前供奉，也是你我二人的福德。 齐太夫人这般说着，对一旁服侍的丫鬟使了个眼色，丫鬟立时便送上了一卷抄了一半的金刚经。谢之真依言净手焚香，立于书案前，细言墨汁，悬腕抄写。为表虔诚，抄写佛经时不可坐卧，不可举止不端，不可左顾右盼，不可心神不属，更不能抄错一个字。齐太夫人此举不过是考验谢之真的心性，看他是否是个可供调教的钟馗之才。看谢之真安安静静地抄了大半个时辰，丫鬟们过来换茶时，齐太夫人状似无意地提了句： 外面的花灯可都亮了？ 回太夫人的话，灯展已经开始，大夫人领着许多夫人小姐们登上二楼，正往街面上看呢。听说今年的花灯比去年多了一倍不止，还有许多西洋那边过来的琉璃灯， 会变色旋转，还能发出声音，有趣的紧呢。 丫鬟们不遗余力地形容起灯展的热闹景象，令人颇为神往。 哦，也不值什么。我记着咱们库房里便存了一盏六角琉璃灯，你去找刘嬷嬷取钥匙，将那盏灯取了来，咱们呢也在屋里赏玩赏玩。 齐太夫人说着，看了一眼神态恬静的谢之真，暗道她倒是挺稳得住。不多时，流光溢彩的琉璃灯在屋里大放异彩，斑斓灯火映在谢之真眼底，丫鬟们赞叹的声音传入她耳中，她持笔的手竟没有半分动摇，就连书写的动作也未迟缓半分。又过了半个时辰，谢之真捧着抄好的佛经呈给齐太夫人看，簪花小楷绢丽工整，通篇竟无半分瑕疵。齐太夫人难免呐喊， 我瞧着你抄写的时候甚少往经书上看，难道在家里熟读过这本佛经不成？ 年轻女孩无不喜爱玩乐，更不用提她听说谢之真在家里还要照管后宅，琐碎之事不知烦几，佛经如此枯冗无趣，实在不该这般熟人才是。谢之真脸上流露出一抹伤怀之色，轻声道， 自母亲过世之后，我每月都要为她抄上一卷金刚经，不为别的，只为求个心安。天长日久下来，不知不觉便熟记于心了。 齐太夫人沉吟片刻，看向她的目光便多了几分怜爱，将琉璃灯交给她身边的丫鬟提了，又把手上的玛瑙手串戴到她腕上，笑道， 啊，耽误你这好半日的功夫，是我这个做主人家的待客不周，你呀快去芙蓉居赏花灯吧，往后若有时间常来走动走动，陪我这把老骨头说说话。 谢之真一一应了，告辞离开。大夫人身边的桃枝却落后了数步，等太夫人示下。齐太夫人压了口热茶，再次端详起手中的佛经，神色不变喜怒，过了好半晌方才对桃枝微微点头，这就是入了眼的意思了。谢之真抬步上楼，耳听得外面一声炮竹震天响，宋佩如和几个女孩子忙不迭地过来拉她， 你来得正巧，灯魁马上就要出来了。 她站在窗边往下观望，千万盏造型各异的花灯交相辉映，照耀的这夜色如同白昼。一尊足有一人多高，呈八棱花瓶形状的巨型花灯被车马驮着缓缓行来，面对他的这一面画的是佳期相会，紧邻的那一侧则是牛郎织女，另有蟾宫玉兔、梨花飘雪等精致图样，看得人目眩神迷。在女孩子们的惊呼声里，他按捺着紧张悄悄往角落里看。谢之芳正在楼下急得抹脖子瞪眼，见他终于露面了，立刻眼前一亮，拉着一无所觉的齐倾城往前面站了站，又抢过双喜手里的灯笼，将家公子的俊朗面目照得一清二楚。谢之真还是头一次做这种不大体面的偷窥试体，慌里慌张看了一眼，便将眼睛移开，重新看向了喧闹的人群。可齐倾城清俊优雅的模样和那鹤立鸡群的君子风范，还是清晰地刻入了他的眼帘。谢之真的脸悄悄地红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